官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飞着太保中雄啪啪啪就把这宝刀这么一讲，说这口刀啊是世间的罕物，无价之宝，价值连城。此刀是出于为文帝曹丕所造，一共有三口，一口名为灵宝，一口名曰韩章，一口叫做素质。而这口刀正是灵宝宝刀。智华这么一听立刻就问了，说为什么我欧阳哥哥管它叫七宝刀呢？所谓七宝非七宝，乃是四绝三义。哦，都哪四绝呢？一绝胜负，二防盗贼，三诛刺客，四避惊邪。又何为三义呢？切金断玉吹毛发为三义。哦，那么第一绝是绝胜负，也就是出征作战佩戴此刀，伐邦点名，斩号起罪之时，这口刀啊能够自己从刀鞘这儿唰往外窜出这么一寸多长来，就告诉你了，此次出征必获全胜。如果说到了出征起队之时，这口刀在刀鞘里边安然不动，你呀、啊、立刻收兵，不能再战。如果是非战不可，肯定是损兵折将，是大败而归。所以他叫做能够决胜负。哦，那又怎么能够防盗贼呢？有了盗贼前来盗取你的东西，这口刀或者挂在墙上，或者挂在床头，他自己咔嚓一声掉在地下，使你惊醒，故而能够防盗贼。哦，还能够诛刺客，那是啊，如果有了仇人来行刺于你，也甭管是夜间还是白天，甭管这个刺客是藏在什么地方，这个宝刀啊能在刀鞘里边铮铮作响，使你提高警惕，是加以防范，故而能够诛刺客。嗯，那么避惊邪呢，无论是白天黑夜，你走到哪儿有这个妖魔鬼怪，此刀能够从刀鞘里边唰出那么一道白光，使这些妖魔鬼怪不敢向前，远远离去，故而称作避惊邪。哦，所以这称之为四绝呀。那么三一呢，切金，拿块金子来，宝刀往上这么一切，能把金子切成两段。段玉，甭管是多坚硬的玉石，宝刀过来能把它削成一片一片的。吹毛发，拿出一缕头发来，就迎着刀刃这么一吹，齐齐的断落，故而称作三一。此刀四绝三义，非七宝，又称之为七宝也。呵，人家中雄啊就啪啪啪把这口刀这么一讲，欧阳春智化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智化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钟寨主，您不愧是文武全才，通古博今，是令人的钦佩呀。哎呀，夸奖了。眼瞅着人家中雄把这口刀插了，是宝刀归鞘，然后往桌上这么一放，把酒杯端起来了。这位欧阳兄长，来来来，兄敬您一杯。为什么还要敬酒啊？嘿嘿，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像这样的宝物，也甭管是宝刀还是宝剑，要得者得之，无得者失之。 非得是那有德行的人，品行高尚的人，武艺精湛的人才能够佩戴此物。如果您的人品不好，德行不够，嘿嘿，即便是宝物到你手中，那也待不长。今天一看完这口刀了，见其刀是如见其人，所以钟雄呢知道欧阳春的人品如此高尚，故而端起酒来要敬酒一杯，这叫做捧酒论宝刀。欧阳春接过酒来喝完了之后，人家钟雄啊把刀这么一举，欧阳兄长没别的，您就把您的万圣刀给我们展示展示，也让我们领教领教吧。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把一斤王起这么一吊，挽了挽袖子，伸手攥刀把推崩房查了，就把这宝刀啊给拔出来了，然后往外就走，只花钟雄两个人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出了店了，来到院子里边，欧阳春抬头这么一看，嚯，院子里边站的人可太多了，水汉24寨的各位寨主全都在这儿呢，还有不少的喽啰兵，干什么呢？都在这儿伺候着呢。没有大寨主的命令，谁也不敢进这个承运殿，所以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借这个机会，大家伙呢也要观看观看欧阳春练这个万圣刀。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把刀往下这么一锤，双手一抱拳，哎呀，各位寨主，我一会儿就要献丑了，有那个手不到的地方，还请各位寨主你们是多多的指教。说完话，眼瞅欧阳春唰这么一改身，持刀在喉，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嚯！当时啊，就听见是金刃披风之声啊。开始啊，这些寨主们还真没看出哪点好来，可看着看着，眼瞅着欧阳春这个刀啊，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那真是啊，山砍劈剁，折西南瓜，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手似灵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钻，窜高纵矮，脚底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唰啪啪啪啪，看大家伙是眼花缭乱。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行家一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些人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呀，一个个全都惊呆了。怎么？全都明白呀，如果说这要不是幼年的功夫，想把刀法练成这种程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呵，这个好啊，大家伙是连连的鼓掌，齐声喝彩，大家伙都说好啊好啊，一片是称赞之声。欧阳春这个万圣刀啊，也就露了这么80多手，唰这么一收拾，再一看欧阳春往这儿这么一站，那是气不应出，面不改色，大家伙全都挑起了大指，都说好。嘿嘿，这些寨主里边就有这么一位把嘴一撇，谁呀？此人就是削刀手毛宝。这个人呢一边撇着嘴，这有什么啊？这些寨主们这么一听，这有什么？您看看旁边，这有不少使刀的呢，这有神刀手黄寿，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坤，金刀将于爱。这些人这么一看，这个毛宝你也太不知道深浅了，你懂不懂啊？看出来没看出来？就人家这个功夫，我们几个人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人家，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不过大家伙呢也知道毛宝这个人，咱们这个人呢，他呀从来是爱抬杠，你甭管说出什么来，他总得反着你说，你不是越说好吗，我就非得说不好。有那个喽啰兵就在旁边起哄，哎呦，毛寨主您看着不好啊，不好啊，不好，您怎么不嚷嚷？我敢嚷嚷吗？大寨主那还没嚷嚷呢，嘿嘿，您怕这干嘛呀？这么说您还是怕大寨主。我怕谁呀？我谁也不怕呀。 哎，您要是看着不好，您不会过去跟他比试比试吗？那个说他哪敢，大寨主没有命令他敢过去吧，怎么一僵他，这毛宝还真来劲了，谁说我不敢过去，你们瞧着，我这就过去。也就是钟雄呢，拉着欧阳春的手，人家刚要转身进这个承运殿，就在这功夫，这毛宝守着钢刀大声叫喊，呆四面大汉等着某家来也，说着话呀就从人群里边持刀往前这么一窜。钟雄这么一转身一看见他，毛贤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寨主，没有别的，我今天呢要跟这位死面大汉较量较量。哎呀，毛贤弟，就你那两下子，你不是人家的对手，赶快回去吧。哎，我的寨主大哥，您怎么灭自己的锐气呀？啊，您怎么会灭自己的锐气呀？那不行，我今天黑得要跟他比试比试。这智化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得嘞，欧阳哥哥，您看这位寨主非得要跟您较量较量，这么着您就跟他走这么三合两趟的。欧阳春一看智化这是什么意思啊，智化冲着一时眼色，既然他非得找上门来，您就过去教训教训他不就得了吗，也露一露咱们的本事。钟雄呢还没说话呢，这个毛宝在旁边一劲的起劲儿，哎，过来，嘿，怎么着，不敢过来了啊，怎么着，跟我比试比试啊。啊，钟雄叹了口气，既然这样的话，欧阳兄长，你就过去教训教训他吧。在下遵命。欧阳春呢手持宝刀就过来了。哎，说实在的，连欧阳春呢一看毛宝这两下子就不愿意跟他打。你说怎么办呢？他非得死白爹的要跟人家较量较量，而且债主发话了。欧阳春拿着刀啊竟跟他转悠了，斩铲腾挪吧，反正呢是不跟他交锋。哎呦，您别看就这样，把这毛宝给累的哭哧带喘，转悠了半天他这光使招人家老躲。钟雄在旁边看着呢，欧阳兄长，你别耍着他玩了，你赶快就还招吧。智化在旁边也指点说呀，欧阳哥哥，您进招吧，不碍事的，债主已经有话了。这么样一来，这毛宝啊是抡刀就剁，欧阳春呢用这个七宝刀稍微这么一腾，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嘿嘿，毛宝手中的钢刀啊早已经给削成两截儿。啊，大家伙是哈哈的大笑啊。毛宝把手中这半截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嘿，死脸大汉，你等着我去，你不就仗着你手里边兵器好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拿兵器去，掉头就跑了。欧阳春赶快过来，冲着钟雄双手一抱拳，你看我刚才跟那位债主我们远无怨近无仇的，嘿，我多有得罪了。哎，欧阳兄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是他自己不知道深浅，也应该教训教训他呀。正说着话呢，只见这个毛宝啊拿着一口宝剑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过来了。欧阳春一看，哎呦，他怎么拿着宝剑呢，还甭说他，钟雄这么一捅啊，万没想到拿的哪口宝剑呢，就是展昭那口宝剑呢，这毛宝上五云轩了，愣跟那个童儿把这个宝剑给要来了。他心想，我拿这个宝剑跟你的宝刀比划比划，嘿嘿，你要是把这个宝剑给伤了啊，反正这东西不是我的也没关系，要是把你那个宝刀给伤了，这就算是我赢了。这小子拿着宝剑就过来了，钟雄上前一把把这宝剑就给夺过来了。钟雄眼珠这么一转，把这宝剑呢又往智化的手中这么一送，哈哈，这位智仁兄，你看看这是一口什么剑呢？欧阳春看了眼智化，怎么样，你刚才考人家呢，这回人家问你了，你告诉人家吧。智化拿起这口宝剑这么一看，这不是斩一的宝剑吗，微微一笑，哦，你要说这口宝剑那是战国时期欧冶子所铸，大型三小型二，大型的有战炉 唇钩盘影，小型的两口那是巨阙鱼肠，此剑正是巨阙宝剑，此物想必是大寨主您的祖先给您留下来的吧。说到这儿啊，这钟雄这脸腾家就红了，怎么这话诚心骂他呢？这钟雄您说您是点头不点头？您只要是一点头，嘿嘿，展昭就成了你们家祖宗了。这钟雄赶快摇头，哎呀，这是一位朋友所赠。哦，朋友所赠，看起来这位朋友与寨主您的交情非比寻常啊。两个人呢这正说着话呢，谁也没留神，这个时节呀，那个毛宝上前蹭一把，把这宝剑夺在手中，用剑这么一指，慈怜大喊：“过来吧，今天咱们俩到底要较量较量，看到底是这口剑厉害还是你那宝刀厉害，来吧，较量较量。”僵在这儿了，欧阳春为难呐，他知道这口剑不是别人的，那是展大帝的呀。哎，你说我这个七宝刀跟他那个宝剑俩人火药一江风，哎呀，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啊。如果说要是把这个宝剑给伤了，日后见着展大帝我说什么好啊？要是宝剑把我这口宝刀给伤了，也太不值当的了。你看今天怎么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呢？一劲儿的看这个钟雄，架不住毛宝拿着宝剑在旁边一劲儿比划着，到底怎么样，敢不敢？嘿嘿，德莲大汉，要是不敢，你今天可就算是输到家了，过来吧，咱们俩较量较量。嘿，他一劲儿的来劲儿。哎，智化呢在旁边也一劲的说：“欧阳哥哥，实在不行你就过去跟他较量较量。”说着话呢也就冲着欧阳春使了个眼色，没意思啊，可千万千万这个宝刀别碰这个宝剑。钟雄在旁边看着，哎，我这个毛贤弟，你太不讲情理了，既然这样的话，有劳欧阳兄长您就再教训教训他。得罪了，欧阳春手持宝刀过来，冲着毛宝双手一抱拳：“这位毛寨主，你我二人远日无怨，素日无仇，今天我们别有较量，只不过是点到而已。”哪知道这个毛宝一挥宝剑，嘿嘿，告诉你说啊，今天咱们俩是格杀无论，你过来吧。说着话呀，他是举剑就刺。人家欧阳春呢是抱住了宝刀，怎么办？就跟他使了这么一个陆地飞腾之法。什么叫做陆地飞腾之法呢？也就是把这个夜行柱都搁在白天了，就围着这个毛宝啊来回的这么蹭蹭蹭这么一转，嘿嘿，就这么一转哟，这毛宝眼睛全都花了。怎么明明是一个欧阳春，怎么一会儿功夫四面八方怎么全都是欧阳春？那是啊，欧阳春这个步伐太快了，围着他咳咳咳咳咳就这么一转，一会儿的功夫，您瞧这毛宝宝的汗也下来了，是累得是气喘吁吁。大家伙在旁边看着是一阵的大笑，哎呦，就这么打呀，你根本碰不着人家，累也把你累死在这儿了。钟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里想：毛贤弟呀，毛贤弟，你这不是给我丢人吗？嗨，我把你真是好友一比，比作是浮于入海呀，你太不知道深浅了。欧阳兄长，您别拿他耍着玩了，你就赶快的进招教训教训他吧。智化在旁边也指着喊呢：“哎，欧阳哥哥，寨主爷发话了，让您还招呢，您倒是赶快还招啊。”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一想，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嘿嘿，你也不知道有多么厉害。来吧，欧阳春呐，就把手中宝刀往前唰的一伸，这刀啊就贴上这个毛宝的脖子了。毛宝就知道糟了，嘿，就觉着这个刀啊 顺着自己的锁链唰的一下一只凉乎乎的，紧跟着又热乎乎的，伸手一摸这个锁链啊，血下来了，再这么一摸，哟，感情自己的耳朵没了一个呀。 啊， 当啷，把这宝剑往地下这么一扔，他这扭头就跑啊。大家伙是哈哈大笑，有那个喽啰兵呢赶快过来把他这个耳朵给捡起来，还一劲追他呢。嘿，毛寨主没让人，您慢点跑，嘿，这耳朵在这儿呢，您看看是不是还能粘上啊。毛宝辉的耳朵别起哄了，这还粘什么，掉了一个耳朵就掉了，我粘不上了。他呀肉肉肉往那边就跑下去了，大家伙又是哄堂大笑。到这个时节了，欧阳春赶快过来，冲着钟雄双手一抱拳，您看我又多有冒犯了。哎，钟雄赶快的把头一摇啊，哎，欧阳兄长，阁下手下留情，我看出来了，要不是您手下留情的话，恐怕他早已经死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进殿之后，这个欧阳春呢赶快的把自己的宝刀归鞘，钟雄命令人立刻把宝剑抄起来，立刻送回五元轩，交给了徒儿擅自保管。分别落座之后，又重新献上茶来。钟雄起身来到了欧阳春智化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寨主，您有什么话尽管的讲来，我有意和二位结为生死之交，不知道二位是意下如何。欧阳春智化两人这么一碰眼光，只恐我们高攀不上啊。哦，如果二位要是嫌弃我是个山贼的话，我可就不敢再勉强。哎哎，不是此意，不是此意，那别的我们也愿意和您结为金兰之好，只是这个结交之事嘛，应该重视，是不是？我们应该呢学古人歃血为盟，并且呢要立下宏愿大志，这样才叫做拜为异姓兄弟。钟雄听到这儿哈哈一笑，既然这样的话，就请二位前去沐浴，沐浴完了以后，我们也好烧香磕拜结义。来人呐，赶快的送二位到沐浴房前去沐浴。这么着，欧阳春跟智化让人家喽啰兵领着呢，就奔往了沐浴房。进了沐浴房了，人家呢把这个水呀都给他们烧好喽。另外这喽啰兵呢就退出去了。借这个机会啊，欧阳春赶快的压低了嗓音一问智化，哎呦我的智化贤弟，他说跟咱们结拜，咱们能够真跟他结拜吗？啊，这本来就是假事，你怎么还出这样的主意呢？怎么着还得发上宏愿大事，这宏愿大事能够随便发呢？万一要是不应事的话会遭报应的，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的欧阳哥哥，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是自由主张。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欢迎是世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欧阳春、智花这两个人呢、啊、万也没有想到这钟雄怎么会这么快就会提出来要跟他们俩结成异姓兄弟呢？欧阳春一看智化，智化赶快起身，哎呀，寨主，我们两个人是区区小辈，怎么敢跟寨主您结为异姓兄弟呢？ 哦，钟雄看他一眼，如果说二位要嫌弃我是山贼的话，我看那就不用结拜了。 智化一听这句话赶快上前，哎呀，寨主你千万不要多想，我们是怕我们高攀不上，既然寨主有这么一番意思，我们两个人那当然是心甘情愿，求之不得呢。 哦，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的话，赶快摆上香案，我们就此结拜。慢啊，寨主您应该想一想啊，我们既然结拜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歃血为盟？ 哦， 我们还得相汤沐浴，另外呢，我们还得发下宏誓大愿，那才叫做真正的结拜呢。钟雄一听这两句话，心里边更高兴了。 对对对对，怎么着？二位，你们先去沐浴啊，我让人赶快的准备准备。 于是有罗了兵就领着欧阳春、智化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沐浴堂。一进了沐浴堂啊，欧阳春一看罗了兵出去走远了，四下无人，哎呦兄弟，你怎么答应跟他结拜？哥哥您没看出来吗？一进那屋子我就猜透他的肺腑机关了，恐怕咱们哥俩要不跟他结拜的话，他能饶得了咱们吗？还想出去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只好结拜。 啊，既然是结拜的话，你怎么还出这样的主意呀？ 怎么？哦，还有歃血为盟，还有立下宏誓大愿。 哎呀兄弟，这个赌咒发誓是随便能起誓的吗？ 万一起誓喽，咱们不是真心跟他结拜，恐怕日后啊咱们哥俩要遭报应的。 哦，这么说哥哥您害怕遭报应？ 那当然了，遭报应谁不怕呀。 好，我问问您，您到现在您成家了吗？ 啊，兄弟你知道啊，我直到现在也是童子身的，没成家。我呀还打算今儿啊要出家， 这不就结了吗？ 一会儿这个发誓的时候您就说，如果说要是三心二意就断子结孙 啊，反正您又没儿子，您也不打算要儿子了，您怕这个干什么？ 嘿嘿，这可真有你的。我这么说，那你呢？ 我呀、啊、什么大我说什么，什么天打呀雷劈呀五雷轰顶啊不能善终啊，这个上刀山呐、啊、下油锅，我全都说。 啊，兄弟，难道说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嗨、哎，说跟说不一样。 哎，我嘴上说，脚底下我也不闲着。 那你还能干什么呀？ 我每说一个誓言之前呢，先在脚底下写一个不字儿。 哎，这就叫做不天打雷劈，不五雷轰顶，不上刀山，不下油锅。 哦嘿， 兄弟，这不是我夸你啊。啊，你夸我什么呀？那个真不愧是黑妖狐，这么一个黑狐狸精啊。哥哥，您这是夸我的吗？啊，我这不是跟你学呢吗？哈哈哈。哥俩啊，沐浴完之后，跟着罗罗兵又来到了成云殿。在外边这么一看，君山水汉24寨所有的寨主全都到齐了。因为什么呀？这是人家君山上边的大事情啊，都在这伺候着呢。两个人走进了承运殿，再一看，这全都准备下来，就在那个关羽、关云长、关老爷神像前边设摆了香案。这香案上边啊，先摆上一大香斗，两边红蜡烛也全都点着了。这个香斗的旁边摆着有股香，前边还摆了一个大酒碗，酒碗的旁边还有这么一把尖刀，地下铺着桂毡，而且呢，这还预备了四个扶香之人，一个就是这个雅都鬼文华，另外就是神刀手黄寿，还有八臂与哪吒王经，再有就是金枪将羽翼，这四个人是专门负责扶香的。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着钟雄沐浴完毕从后边过来了，已经全都准备好了。芝华赶快上前，因为也续过年齿了。这个钟雄呢为大哥，欧阳春呢为老二，芝华呢为老三。芝华上前，大哥您就赶快烧香吧。钟雄啊往这儿这么一站，雅都鬼文华赶快从香案上边取出三炷香来，在蜡烛上点着了，然后把这香呢就递给了钟雄。钟雄接过香，高高的举过头顶，又递给文华。文华把香插在香岛之内。这个时候钟雄规规矩矩的就在这个桂毡上边这么一跪，那真是啊，眼观鼻，鼻对口，口对心。我往神灵在上，弟子钟雄今日与欧阳春、智化结义交游，有关同舵，有马同乘，祸福于公，始终如一，一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厌之，不得善终。然后起来走到香案这儿，就把那酒碗旁边那个尖刀拿起来，刺破中指，往这个酒碗里边滴的这么几滴鲜血。紧跟着神刀手黄寿从香案这儿拿香点香递给了欧阳春，欧阳春照样举过头顶，黄寿把香插在香斗之内，欧阳春跪倒在地。国王神灵在上，弟子欧阳春与钟雄、智化结义为由，有关同坐，有马同乘，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若有三心二意，叫我断子绝孙。钟雄在旁边一听，赶快的用手相搀，哎呀二弟你严重啦，怎么发这么大的誓呢？啊，我愿意发这么大的誓。智化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心里话他是敢，他连媳妇都没有，他还怕断子绝孙吗？该智化了。眼瞅那个羽翼啊，把香拿起来点着了，递给智化。智化接过来，举过头顶，交给了羽翼。羽翼照样插在香斗之中。智化也是在桂毡这儿规规矩矩这么一跪。广神灵在上，弟子智化与钟雄、欧阳春结义为由，有关同坐，有马同乘，一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打雷劈，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必死于乱刀之下，死后下18层地狱，上刀山，下火海，对刀末年。呵，一听智化发的这个誓啊，别人都说嘿，这可是真心。说那时候发誓怕不怕应试，有没有人管？在那年头啊，还真有人管。怎么呢？感觉天上边啊有这么两位是监察神，专门管这个的。 哎，每天呢都拿着笔呀、拿着本架着云彩到处周游。如果说哪儿有人呢发誓了，他们赶快架着云彩就去，得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发誓的人呢是不是口对着心，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说是口对心，里表都一致，人家也就听听而已。如果说发现了这个人呢三心二意，口不言中，赶快的拿笔就给记下来，日后查着他，哎，一旦做出啊不轨之事，马上就让他应试。今天两位监察神一看君山、欧阳春、智化、钟雄三个人结为异姓兄弟，在这儿要起事了，赶快驾着云就来到空中，往下这么一看，钟雄发誓，一看呐，这个人口对着心的绝没错，不用记了。欧阳春再一发誓，如果三心二意会断子绝孙。那位啊拿笔刚要记，这位呢过来把他手给攥住，你甭记，怎么你没看见吗？直到现在他还是童子身呢，他没成家呢，他也不打算成家，他还怕这个断子绝孙，你记也是白记呀、哦，再一看智化跪在这儿，梆梆梆这么一说，什么天打雷劈啊，五雷轰顶啊，不得善终啊，下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嘿，这小子口不由衷，赶快记。那位拿起笔来刚要记，这位又把他拦住了，行了行了，别记了别记了，怎么你看他那脚干嘛呢啊，哎呦，他的脚怎么跟抽筋一样啊，来回乱晃荡。什么乱晃荡啊，他那划字呢，他写什么呢，每说一句话头露他都画一个不字，那也就是啊不天打雷劈，不五雷轰顶，哎，不是不得善终，他不上刀山，不下油锅，咱们这还给他瞎记什么呀？把这个监察神给气的，把这笔啪往旁边这么一扔，走，咱们回去，这事儿没法管了。所以啊，这个启示啊，都在这儿胡说八道呢。纸花起完事啦，仍然是来到香案头喽，他们也拿着个刀啊，刺破食指，然后往这个酒碗里边一滴的血，三个人喝完血酒了，24寨的寨主呼啦齐往上撞，给他们喝喜呀、啊，而且还有拜见新寨主。那是现在欧阳春智化在君山上面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那是钟雄的把兄弟呀、啊，在众位寨主之上。钟雄哈哈一笑，来呀、啊，赶快的摆下酒宴，大家全都入席吧。24寨的寨主全都入席，而且呢君山上所有喽啰兵钟雄吩咐了全有赏赐。智化赶快把手一摆，慢着啊，三弟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没别的，哥哥我问问你，嫂夫人现在何处呢？啊哈哈，他就在后宅。哥哥不是兄弟我挑眼，您倒是领着我们哥俩拜见一下嫂子呀。哦，对对对对对对，钟雄赶快的就吩咐一个喽啰兵立刻到后边去报告一声去。随着呢钟雄就带领着欧阳春、智化两个人出了承运殿，哎，穿宅过院吧，就奔这个后宅而来。等来到后宅院子这儿，这儿有喽啰兵在这站着呢，紧跟着看见里边走出一个婆子来，告诉他们里边有请呢。哦，二位贤弟请。他们进了院子再这么一看，这个婆子丫鬟呢都在这个上房两边垂手侍立，这等上了。看到这儿，智化心中暗想啊，别看这儿是个山寨王，家里边的规矩不次于官宦人家呀。钟雄领着他们两个人进了上房，他的妻子姜氏在这儿站着 等候多时了。钟雄赶快给引进一番啊，这位呢是咱们的兄弟啊，这位是欧阳帝，那位是智化兄弟。来来来，这就是贱内啊，你们的嫂子。姜氏上前道了个万福，哎呦，二位叔叔到了。智化、欧阳春抬头一看，这姜氏用八个字便可形容啊，是稳重端庄，一团正气。两人推进山倒玉柱，跪倒在地，那头便拜，我们拜见嫂嫂。姜氏把手一摆，二位贤弟赶快起来吧，这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转身刚要走，钟雄把手一摆，二位贤弟慢着，来人呐，把两个孩子叫出来，让他们也赶快的来拜见他们二位叔父。一声吩咐，婆子赶快进去，功夫不大，从里边浮出来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看上去也就是十三四岁。哎呀，这个小姑娘啊，小模样长得呀非常的俊美。人家来到了欧阳春智化的面前，规规矩矩到了个万福，孩儿亚楠拜见二位叔父。哎呀，侄女赶快起来吧。话音刚落，从后边一个婆子又领出一个小男孩来。哎呦，这个小男孩啊，这个活泼可爱呀，脑袋上戴着赤金冠，身穿红袍，脚底下是那么一双青缎子的小靴子，面赛粉团啊，那个圆薄耳头，那个两只眼睛忽视忽视，显得这个聪明啊。小孩急急忙忙来到欧阳春智化的面前，往地下一跪，孩儿拜见二位叔父。把这个智化给喜欢的呀，伸手把孩子这个扶起来，拉着人家的小手，孩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啊，侄儿，我名叫钟林，是那个麒麟的麟。哦，好好好，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侄儿，我今年11岁。哎呀，哥哥，要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哦，你这么喜欢他，哎，我实在是喜欢。那这么着，把这个儿子就送给你了。哎呀，哥哥，我可没有这个福分啊，这个孩子将来是必成大器。行了，走走走，咱们到前边喝酒去吧。于是他们呢就从后宅出来，又回到了承运殿，跟大家推杯换盏，不少敬酒的，一直喝到了二更天。24寨各寨寨主这才告辞回去，回到各寨理事。钟雄吩咐重新再换一桌酒席吧。哎，哥哥，为什么还要换酒席？哎，我们哥仨得好好的喝回来呀，哥哥还有很多心腹之事。兄弟，我还没跟你们好好聊会儿呢。哦，既然这样的话，就依从哥哥。罗罗兵进来，重新又摆了这么一桌酒宴。钟雄把手一摆，罗罗兵立刻退出了房间，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一边喝着酒，钟雄告诉他们两个，兄弟，我得跟你们说明白喽。哦，哥哥，你有什么心事，你请讲当面。哎，我们不是这样的交情，不磕头拜了把兄弟，我是绝不敢说啊。哥哥，我呀已经投顺了王爷了。智化呀故作不知，王爷啊，是哪位王爷呀？哎，还有哪位呀？就是那襄阳王。哦，你看呐，我这个君山上上下下好几千口子呢，吃的用的使的喝的穿的，那都是王爷给拨的钱粮。哦哦，是是是是是是。哎，王爷呢我也知道，所以跟我拜成异姓兄弟，就是想拉拢我，让我给他卖命。他呀 总想着要夺取大宋江山。 嘿嘿，实话告诉你们说吧，尽管我点头答应了，但是我看这位王爷，嘿嘿，他哪有个九五至尊之相啊？而且这个人又迷恋酒色，文不成，武不就，他呀，成其不了什么大事。尽管如此，他还在我身旁边安排了耳目，所以当着众人，我什么都不能说。现在没有别人了，我才敢对你们实言言讲。大事不成，还则罢了；大事若成喽，哼哼，我呀就把他给推倒喽，我自己面南背北。所以呀，我才写下这四个字儿。中兄往上这么一指，就是那个匾额呀，其为有心。我是想让山寨里边的人都看一看，如果说也甭管是寨主还是楼兵，谁要是能够参透喽为兄的肺腑，我就想把他呀立为军师。这么多日子了，没有一个能参透的，嘿嘿，唯独你老三知贤弟，你进门都看出来了。哎呦，哥哥您太抬来了，兄弟我问一问，那么王爷安排您身旁边的这个耳目到底是什么人呢？ 哎，就是那个丹凤桥寨的寨主赛玉池祝英，以后有他在旁边的时候说话，你们可要千万千万的多加小心。 嗯，对对对，哥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时刻不早了，三更天了，哥哥您安心。 好，你们哥俩也歇着去吧。 立刻把喽啰兵叫进来，他们两个人喽啰兵引路，挑着羊角灯奔什么地方啊？狮子林。来到狮子林院中，这么一看，这个院墙都是竹子的，到屋子这么一瞅，哎呀，屋子里边准备的全都齐备，桌椅板凳床啊，哎，干心果品茶水啊，被褥啊，一切一切是应有尽有。窗户旁边这还挂窗户帘儿啊，嘿，屋子里边干干净净，那真是窗明几净啊。这话赶快把门就给关上了。欧阳春把刀呢往墙上这么一放，说了一句话呀，哎呦兄弟，要说非他太保总算被咱们两个人。说到这儿，志华当时打了个冷战，唰回头往窗户这儿一看，外边有人影晃动。最后这接一下啊，行了，你们哥俩到狮子林去安歇去吧。于是喽啰兵挑着羊角灯，带领着他们两个人奔往狮子林而来。到了狮子林这儿，到屋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边布置的太讲究了。可以说桌椅板凳床铺，什么干心果品茶水铺的盖的，一切一切是应有尽有。喽啰兵走了，智化赶快把门关好。欧阳春呢、啊、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呦兄弟真不容易，这个非他太保总算是让咱们两个人，他要说什么呀，让咱们俩人给哄骗了。他也就刚说到让咱们两个人，把智化给吓的呀，立刻冲他把手一摆，随着用手往窗户一指，欧阳春扭向回头一看，只见窗户外边有人影晃动。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年终大促，会员福利大吉大利。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本次瑞麟乳业为了庆祝2018全国瑞麟羊奶粉销量成功突破千万的业绩，现厂家决定直击价格极限，69元订购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备货有限，活动只此一次。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我劝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占据优惠名额，因为69块钱您在市面上是肯定订购不到半个月的健康奶，就算能够订到也绝对不可能是羊奶粉的。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不用我多说，您肯定知道瑞麟在北京推荐4年的时间以来，从来没有过69元一盒的价格底线，这要不是想购全国电台同步推出的活动，我都不敢相信。所以别再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为囤货来做准备。 算算看，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直供价一直都是99元，今天活动当中订购10盒只要690块钱，等于说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优惠30块钱。不仅如此，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的朋友，还为您提供免费的寄存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不用一次性把羊奶粉全部领回家，需要多少我们就给您送多少。什么时候羊奶粉喝完了，一个电话4007106108，我们还能为您免费送奶到家。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服务，可见这一次的年终大促，瑞麟企业是拿出了多大的诚意，所以听到就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马大爷说，每天没事儿，我还会转悠到你们的门店去看看，一直都是99元的价格，怎么电台里就变成了69块钱呀？还有大兴区的吴姐说，我都喝了3年多的瑞麟羊奶粉了，从来都没有过69元的价格呀，不会是日期不好的清仓羊奶粉吧？您是老会员了，北京瑞麟门店给多少北京的家庭送过羊奶，我不说您也知道，别说日期不新鲜，就是库存的羊奶粉也没有呀。所以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送奶上门，您先看一下日期是否新鲜，是否是瑞麟的金钻配方羊奶粉，一切满意之后只要付690元就能喝上5个月的羊奶粉了，这个价格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瑞麟10年推荐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69元喝半个月的羊奶粉，划算的每天才4块多钱，4块多钱买个梦龙肯定是不够的，喝杯酸奶都不够。但是今天每天一杯瑞麟羊奶，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质，以及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15微克的硒，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每天的花费仅仅只要4块钱，这样的健康投资值得拥有。 那是肯定的，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就算是退休了，也应该吃得下、睡得着、走得动，而不是成天躺在家里儿女床前尽孝的场景。所以想要身体好，平时的健康养护非常的重要。羊奶不是保健品，它和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一样，是基本的营养补充。现在起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只要690元，比直供价格还要再便宜300块钱， 是 划到每盒羊奶粉才69元，这在超市和订奶点是肯定享受不到的，所以别再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910的刘阿姨订购了3套，说羊奶粉我也喝过不少品牌的，不过还是你们家的比较满意，一天一袋简单卫生，温水一冲就化，方便省力，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有奶瓶。 皮呀、啊、 您放心，瑞麟羊奶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线下有实体门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喝瑞麟羊奶粉。而且瑞麟羊奶粉是由纯羊奶提炼而成，从挤奶杀菌到制成奶粉快速完成，所以生产日期您可以完全放心。关键是瑞麟年终大促，最后30秒钟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0元就能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块钱的好羊奶，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宁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尉迟恭押运粮草路过机关山，突然锣声响亮，冲出100多名喽啰兵拦住去路，紧跟着为首三员将，左边是黑脸的尤俊达，右边是黄脸的张青，正当中一骑马，谁呀、啊、程咬金，蓝靛壳红胡须，手擎大斧子，胯下搬抱铁花牛。抬，我说老黑，把粮食给我留下，要不然程爷爷要你的性命。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尉迟恭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没敢交锋，是拨马往回就跑。程咬金也不追，哈哈大笑，喽啰兵把粮食运上山去啊。尤俊达和张青都傻了，心想谁不知道尉迟恭啊，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进城，哎，怎么见着程咬金一招不打扭头就跑呢？这程咬金勇都邪性，尉迟恭都怕他，愣一个回合不敢打，吓得丢下粮台车扭头就跑。尉迟恭为什么这么怕程咬金？就因为老程在太原城下抹了宋金刚的马，在百木关前砍了他的盔缨，他怕他这匹宝马被程咬金给砍了，所以没敢伸手。要真打，敬德也得吃亏。前边几次咱们提到，程咬金的斧子虽然就几招，可不知道人，交手就得输，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因为他招一是特别，二是快，敬德如果摸住他的底细，别说一个程咬金，十个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再说程咬金一看把粮台车留下，乐坏了，弟兄们，把粮食运上山，不许慢带车夫啊！赶车的、护车的，来来来，给发银子。你们记住，我姓程，叫程咬金，我在这儿收购你们粮草，只要你们谁把粮食送到这儿，每人2两银子。你们记住了，如果送到百壁关，不但不给钱，还许挨打，要赶上两国交战，还许把命搭上。别忘了啊，命是自己的，哎，大车是谁的啊？也是我们个人的，这是县衙征来的。好了，车你们带走，山上不要，记住了，有粮食往山上送，听着没有？哎，你们知道了，别走啊，我们山上准备了炖肉、大馒头、管饱。你说这些车夫啊和押运的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行了，各位寨主爷们，我们只要有机会，绕道也给你送上山。好啊，尤俊达嘴不说心的话， 你还真得佩服我这四哥，看着是大老粗啊，真有心眼儿。是啊，又赏银子又给吃喝，还不伤害他们，高高兴兴的。我看这回啊，这个尉迟恭要倒霉。压下程咬金不提，再说唐营，李世民见徐茂公轰走了程咬金，心中不忍。徐王兄，今晚出去偷干百弊官，不是程王兄的过错，是小王叫他去的。况且在护驾保驾上他有功啊，他俯瞰尉迟恭的盔缨，惊走尉迟恭，应该奖赏，你怎么倒把他赶出去了呢？徐茂公微微一乐，二王千岁，我身为军师，岂能不知道军中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如何该斩、如何该奖的规章吗？按我四弟今天所为，应该奖赏。可是您提到尉迟恭不往城里跑，反往关外奔，依我看准是城中缺粮，他是去介休县搬粮运草去了。要想把他粮草卡住，不让他运回百弊关，或者把粮食截下来，咱们好破关。据我想，要堵住尉迟恭，截住他粮草，我营战将虽多，却没有一个能敌得住他的，只有我程四弟这条大斧子才能手不到擒来。可我那兄弟有个毛病啊，你越叫他去，他越拿捏着，要派他去劫粮，他准推三推四不肯去。为此我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把他轰出去，逼着他去干，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主动得把粮食劫下来。李世民不解啊，徐王兄，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劫粮呢？如果他一气之下回了山东，咱们不是还得派人请他吗？不会的，千岁啊，敢说在贾柳楼所有弟兄中，除了老兄弟罗成的性格我摸不准，其他人我摸得准准的。就我四弟这个人，一是他闲不住，二是他舍不得秦二哥和我。你别看他和我净拌嘴，可心里最喜欢的是我和秦二哥。要不他能当上大魔国的皇上，要不是我和二哥帮忙，他不行。千岁你就看好吧，现在尉迟敬德一走，咱们赶紧发兵攻关，百弊关是唾手可得。李世民听了暗挑大拇哥，徐茂公确实是用兵如神呢。当下商量好了办法，秦琼派将定好明天晚上攻打百弊关。简短接说，次日晚上三更天，唐朝营中鼓声震天，号炮雷声，唐兵唐将直扑百弊关。定阳军元帅宋金刚本不是帅才，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慌了手脚啊，派人守城。可是秦琼这伙人统兵带队这么多年，早就准备好云梯呀，随后攻城。很快不到天亮啊，唐军攻进城内，活捉了宋金刚，在城头上换上大唐旗号，除榜安民。李世民对宋金刚也不问也不审，喝令推去斩首。为什么呢？这就杀一儆百，以儆降将。随后秦琼传令大军直扑介休县，把介休县团团围住。围了介休，为了恩收尉迟恭，是围而不打。程咬金听说唐兵攻下百弊关，围了介休县，对尤俊达说， 哎，俊达呀，咱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咱们投降归顺呢？ 不行，不给我个脸儿，我不能回去。咱们等一等，看看介休县再说。 好吧，再说尉迟恭丢了粮食，不能前往百弊关，只好返回介休县，再找张世贵要粮。 上次张世贵已经把粮草都给了他，他还上哪儿筹集去呀？尉迟敬德手扶宝剑要杀张世贵，吓得没办法，又凑齐了一波粮草。然后尉迟恭带人押解，哪知道啊，左转右转，又叫这帮老百姓给机关山送去了。尉迟敬德要抢回粮食，程咬金一露面，尉迟敬德又跑回来了，第二批粮也给人送去了。这回敬德再找张世贵，张世贵说，敬德将军呢，我实在没粮了。没粮我宰了你。哎，好好好，您等着，我呀很快把粮饷给您筹进来。他知道敬德厉害，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人物不好惹，干脆我呀投唐吧。半夜的时候，他带来印信，悄悄开了城，到了唐营投降。李世民一见大喜，准许张世贵投降唐国，并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到长安。张世贵走后，秦琼立刻发兵进了介休。第二天，尉迟敬德睡醒了，要水喝，要酒菜，军兵进来了。尉迟爷，您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知县已经献城降唐，唐兵已经进了城了，您找谁要酒菜呀？ 啊，这座城归大唐了。 是啊。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您睡得太死了。 就在这阵儿，秦琼、李世民等人来了， 那还不说程咬金来了。怎么，程咬金两次接下凉台，就和尤俊达商量，咱们也别在山上了，既然百壁关已经攻破，现在在介休也需要粮饷，咱们是送粮有功。就这样，弟兄三人放火烧了山寨，到喽啰兵直奔大唐营。有人往里一报信儿，徐茂公一乐，和李世民一对眼神，怎么样？哎呀，徐先生真是神人也，来呀，咱们赶快迎接。就这样，众将来到了营门外，里边是鼓乐喧天。程咬金抬头一看，还端着架子呢。尤俊达赶紧上前施礼，几位哥哥好，这是二王千岁，千岁可好。尤俊达、张青投降来迟，哎呀，二位将军，我们是求之不得，程将军欢迎你回营啊。徐三不撵我了。徐茂公一乐，兄弟啊，如果我不把你撵出去，能立这么大功吗？劫来这么多粮草功劳簿，你可立首功啊。哎，这秦叔宝也乐了，贤弟啊，快给秦王千岁施礼吧。哎，好。千岁，程咬金回来了。哎呀，程将军，欢迎你归营，你送来这么多粮食，可是立了奇功啊。这捧两句，程咬金乐了。就这样，把粮草归到了粮台处，众人回到了营中。当打开了介休之后，程咬金跟着徐茂公和秦琼、李世民去见尉迟敬德。敬德坐在那儿岿然不动，虽说糊涂，但也知道是劝降来了。 哎，你们干嘛来了？ 哎呀，尉迟将军，兄弟啊，万岁有旨意，让我们所拿刘武州恩收你敬德。眼下唐军攻下百壁关，取下了介休，你就投降吧。 你谁？ 在下秦叔宝。听说有你这一号。你是？ 我是程咬金呐。 老黑，我看你就对眼光，不服啊，咱们再来一回。 不和你打，你这斧子厉害。 是啊，既然这样，那你投降，咱俩在一块儿，我教你斧子招好不好？ 好。 好， 不去。 你们既然已经夺城取关，要杀，你就杀我，我是绝不投唐。想当初我到太原投军， 有个叫李建成、李元吉的，这俩人不是东西。我那么穷，他讹我200两银子，给我个蓬头党。后来他们克扣军饷，我也吃不饱，当兵的吃不饱。我一生气，把那个棋牌官叫我打死了。那俩小子又宰我，还是我的义父乔公山送来50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才买下我这条命。就这样还把我赶出唐营，我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千岁爷不嫌我粗鲁，对我好，让我当个先锋官，赠我宝马还有宝枪。我在降唐那就不是人了，不成了背主之贼吗？再说我就是降了你们大唐，李建成、李元吉俩小子也得找茬把我宰了，我死也不投唐。李世民这回才听明白，都怪自己的哥哥兄弟，你怎么这么对待人才啊？尉迟恭是千金难买的良将，就是粗鲁点儿，可是他确实勇猛，要是收在身旁对我们一统天下有多大好处啊。这两个人呢，哎，尉迟王兄啊，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办了坏事，对不起你，我这给你赔礼了，等我回到长安之后奏明父王，制裁他们，你就降了吧。不行，定阳王大恩未报，我怎么能背主呢？告诉你，让我投降大唐，投降大唐。程咬金说，要你投降大唐怎么着，你都往下说呀。要不说呢，糊涂人竟办糊涂事儿。他一张嘴，除非是定阳王爷死了，我再降唐。他这一句话可就要了刘武周的命了。当时大家一听他把话说绝了，也无话可说，只好退出县衙。好吧，既然这样，你听信儿吧。派人伺候他好吃好喝，别让他走了。然后众人回到了营房。李世民跟大家商量，这敬德不降唐，你们可有良策？是啊，程咬金说，哎呀，千岁，这事儿好办，不就是让刘武周死吗？想那定阳城也没什么高人，你就命两个人潜入城去，溜到王府把刘武周杀了，把人头拿回来给老黑看看，不就降唐了吗？众人一听，哎，程咬金出这主意还真高。那么派谁去呢？连夜派人调侯俊吉、尚怀忠，这两个人也归降大唐，但是不在军中。很快把这两人调来了，来到了军中，交代任务，叫他们到定阳城去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没有几天呢，侯俊吉、尚怀忠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边正是刘武周的人头。群雄程咬金不敢怠慢，提着包袱来见敬德。你看刘武周死了。 不能，他还在定粮呢。 你看看，他把包袱打开了，一看那前脸脑袋像，他还不信，翻过来看后脑勺，怎么呢？刘武周的头顶上啊，有一道红肉岗子，像鸡冠子。扒着头部一看，真有！哎呀，老王爷爷，真是你呀！你死得太惨喽！他哇哇这顿哭啊，真是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啊！哎，这回这粗人明白过来了。都怪我，想不到我一句话把你的命就要了。秦琼，我不想。秦琼说，贤弟呀，咱们俩当初曾经说过，是吧，你我都是英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说刘武周死了你就投降，这是刘武周的人头不？ 是。 他死了你为什么不降？ 这我对不起他呀。 嗨，慌乱战争年代，谁对得起谁呀？啊，他已经死了，你哭死没用。 我有条件。 你还有什么条件？他这黑眼珠转来转去，让我想躺也行，必须得给定阳王金鼎玉葬，按王位办丧制。你们要依了我就想躺，若是不依我还是不想啊。秦琼说好，我回去跟你商量商量。他回来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爱才呀，爱将啊，要不然贞观盛世啊，李世民当皇上为什么那么得人心？贞观盛世，大唐朝能一统天下也多亏李世民会团结人，当时欣然同意，可以派人置办棺椁，按王位给刘武周发丧出殡，另外恩待刘武周的家眷，给银两叫他们搬回原籍去安居乐业。直到这时，敬德才降了唐军，定阳战事平息。李世民平定了定阳王刘武周，写了折本派人送往长安，非止一日，折报到了长安，李渊一看心中大喜，传旨封秦琼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程咬金为监军，封尉迟敬德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又下道旨意说洛阳离定阳不远，大军不必返回长安，先去平定洛阳王王世充，再回长安不迟。一是呢，免去军兵行军之苦；二可节省人马往返粮草。旨意下到定阳，李世民接过圣旨，当众宣读。宣读已毕，设摆酒宴，为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庆贺。歇兵数日，大军离开了定阳，前去征讨洛阳。很快来到洛阳城外，秦琼传令放炮安营，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九宫，很快扎好营盘。元帅秦琼就犯愁了，打什么地方都好打，唯独这洛阳城不好办呢。要说王世充不值得一打，可这单雄信我那兄弟怎么办？怕什么来什么，当初我就想到这件事儿。昔日过命的弟兄，现在刀兵相见，实在为难。再说唐天子有旨，所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可单雄信死也不能降啊，因为他的哥哥单雄忠被李渊射死屈死，单雄信脾气那么倔强，他能降吗？还有表弟罗成也不知怎么样了，这罗成是向着单雄信呢，还是帮着我们？他怎么办都不合适啊。回头再说罗成，当秦琼、程咬金走了之后，罗成一直住在洛阳。为什么呢？一来他母亲有病，更主要的他为了稳住王世充，叫秦琼和程咬金顺利的离开洛阳，所以说就一直住在这儿。可是他心里明白，我表哥投唐去了，马上单雄信知道，免不了和我一场麻烦，眼珠一转有了。他每天都叫人牵过自己闪电伯龙驹，把五沟神飞枪挂在德胜沟上，他坐在屋里看着外边。外边啪啪啪一阵脚步声，他一看是单雄信来了，嘴里可骂上：好啊，你个秦琼、程咬金，平常你们说得好，满嘴仁义，可你们竟背着我五哥去投唐，真乃匹夫之辈，我罗成不把你们扎死就对不起我五哥，我要你的命。罗成嘴里说着心的话：单五哥耶，我对不起你了，想办法帮着秦琼得洛阳。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